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梅日。 方便 Discord 审查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帮衬。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季白就奥运周，香港女又攞牌，就成个香港炒到飞起。 但是毕竟不是 ACG 相关啦，所以呢度只系 都俾我 话讲声恭 喜。咁呢个时候唔食奥运水食咩水啫？咁我哋点都要讲啲奥运嘢噶嘛。 讲声恭喜先啦，咁样 啦。好啦， 但系死者为大。 讲一啲附文先。首先就漫画家和田洋人，好似系又系中风过世，享年46岁。 46岁中风啊，真系啲漫画家果然系高危行业嚟嘅，真系。 最可惜就系佢配画嘅漫画《Yankee 水户黄门》咧，就正第一本漫单行本未出就走咗啦，都几遗憾啦。咁讲我话题性，首先就系台湾阿拉神，俗称 即系台湾佢攞咗个射击嘅银牌啦， 男子团体赛射箭银牌。 咁台湾嗰边就好开心啦。咁重点唔系呢样，咁重点系啲人睇翻佢个 Instagram， 喂呢条仔坚系宅嚟喎，系真系宅啊，唔系嗰啲有打下机有睇下开拆王嗰种宅啊，系真系宅嚟噶。 佢咧将自己 FGO 嗰抽卡嘢咧就贴咗上网，跟住咧喺国家运动员中心里面咧，佢带成堆佢嘅老婆雷姆摆上摆喺整相。 咁啊，然后佢睇动画，即系佢巴哈嗰边有个访问就问佢啦。咁佢当然系讲佢巴哈动画风相关噶啦。咁入边出佢个 list 入边，我咁样话呢条呢个 list 7页长啊，大佬。嗱，我唔知佢系纯粹点落去啊。你应该系有睇嘅，我相信佢真系有睇嘅，因为佢宅到咁嘅地步咧，佢哋话佢冇乜睇动画，我系唔系好信嘅，又调翻转。 不过讲真就系呢 list， 因为佢真系冇，因为佢冇时间性嘅，所以好多其实都叫做几耐之前，你咁多年嚟加埋有呢个数据都唔出奇。有事实上，我都睇八成嘅，即系连我有啲我冇睇嘅，我都睇八成咁滞啦。 有佢话贵，大概睇10多套， 差唔多咯， 即系接近我哋嘅程度嚟噶啦， 系咯，我嘅程度咯， 系啊， 即系一般亚洲程度咯， 一般亚洲未睇唔到10多套噶，未必去到咁死到，真系好重啊，重啊，而且咧佢睇啲嘢有啲都几识货噶，我记得有弱势器官，即系唔系真系好多人识货有呢啲，咁然后点解佢会俾人叫咩啦？因为佢系宅呢样嘢，就大家突然间发现咗啦吓，咁啊走去 PM 佢，你射箭嗰阵时会唔会话 I am the bow of the my soul？ 即系呢个 红茶用宝具时嗰个咒语啦， 无限剑制嗰句 系咯 嘅英文版啦吓，即系我啲英文仲宅过阿茶，佢话唔系，嗰个点读？ 射啦！ 阿拉什佢就 自爆功俗称， 即系咁啊！啲人话喂，走快逃啊，快逃！成个会场会俾佢炸烂咗。 咁咧。日本方面呢，因为有一间就系料呢，日本都会即系电视有播嘅。咁周访冇上呢就话真噶，我都希望同佢连埋加波啦。呢个系阿红茶呢射嘅核弹战嘅呢个武器嚟嘅。至于阿拉什嘅何光聪又话真系适合啊，真系不叫真正嘅阿茶，真系型。 国家级阿茶啦，呢个就 系咯。 咁啊，算系ACG 相关嘅少少花边啦。咁类似咧，仲有一单嘅 ROC 啊，都系，不过系嗰个 ROC， 即系大家知道俄罗斯今届就用 ROC 嘅名义出赛啦。咁佢入边嘅其中一个射击选手咧，佢带住呢个巫师入边嘅猫学派嘅徽章去比赛，又系啲宅出面啦吓。虽然就点讲啊，相对嚟讲就冇咁夸张啦吓，扬低调啲啦，不过佢就带到埋，因为点讲啊，相对嚟讲，你射击咧衣着可以比较 care 少少，因为好多运动其实唔俾你带呢样带嗰样噶嘛，咁但系射击基本上你唔系啲犯规嘢，你都唔会有问题噶嘛，你就咁带啲叮叮当当冇问题噶嘛，咁佢又带住噶嘛，今日睇下之后系无私嘅 fans 啦吓，今届其实同日本应该唔系特别相关，即系唔系因为喺日本， 因 为 其实咧运动员好宅呢样嘢喺日本其实就唔系新闻嚟嘅，即系每年嘅疫情啊，即系接力马拉松啊。好多年前已经被人吐槽佢话啦，全日本最速亚策决定战啊嘛。佢啲杂志访问佢直情贴咗咩？呢个选手佢睇边套动画，佢推边套，跟住一减死就咩？一烂十几个表其实一半系 left line 嘅，夸张到呢地步嘅。 仲要唔系嗰啲好保险嗰啲咩？足球小将啊，南尼多亚津嗰啲，即系你嗰啲嘅话咧，都仲可以话唔系宅都会睇嘅。即系你即系玩开运动嘅人会对运动漫画有啲兴趣嘅，比较好正常啫。但系唔系噶。 即系可以好卵窄嘅，应该就唔关日本事啦。 唔系，依家其实运动员系阿宅呢样嘢，其实都算系几多，因为你冇嘢做啊嘛。你除咗训练之后，你冇其他嘢做，咁唔系即系我做咩啫？你 等于阿台湾嗰个啊，佢都话咯，佢训练完成个人散晒之后，咁佢咪睇动画嚟做放松咯。因为睇动画你唔使喐噶啦嘛，即系你休息紧、瘫紧嗰阵时，咁你只眼又冇嘢做，咁你上网碌 Facebook 啊嗰啲，又食脑， 同埋就 系又烦啊嘛。 你知噶啦 ，Facebook 系超烦噶嘛，我系我唔系做运动员咧，我最应该戒就咩 ？SNS， 唔好玩 Facebook， 唔好玩 Twitter。 未到咁极端嘅，咁就但系就 绝对会影响你表现嘅。 但系呢个的确睇呢个动画系可以放松下心情噶嘛。咁其实真系几多下嘅。 系啦，好啦，咁我讲下，我觉得系都市传说嚟嘅。Sony 宣称佢嘅 PS 5卖出1000万部，超过 PS 4嘅最速纪录。 嗯， 卖出火星啊，定卖咗去移民带咧？ 即系 点解市面上啲 PS 5仲系冇办法你攞现金就买得到咧？唔系，即系正常价。 我觉得系因为有唔少好友可能其实仲揸住喺啲炒家手上。一般人系唔会够个炒家嚟抢噶嘛，可能譬如话佢卖咗1000万部入边，可能有500万部嗰啲炒家手上，咁样嘅话你咪见唔到咯。即系我觉得有咁嘅成分嗱，我唔肯定啊。 最犀利就系市面上又冇 game 俾你玩，机我哋又唔能够以合理价钱买得到，而卖嗰1000万部卖完，已经系边人吐槽你卖咗火星啊？系日本人已经吐槽咧，就系喂卖咗边度啊？1000万部我见唔到、啊，我日本而家先开始话。唔使话等抽选叫做咩，总之你撞落去好运就买得到嗰种啫。 真系我之前讲过，有而家系买到嘅人越来越多嘅，尤其是香港啦。你见香港之前已经爆过啦，又有唔少人系重复抽中啊，即系抽中完之后又同你讲抽中，好多人都系差唔多个时间话抽中啊。 唔系货开应该讲就货系开始多翻啲嘅，同埋应该讲咧开始少少窿味咯，啲人开始唔集咁多货咯。 又冇货变有货咯，唔充足，但系开始有啊！啲人都系当 PS4 泡泡咁玩噶啫嘛，你勾佢入边有冇 game 啊？就是、大家系攞嚟替佢部 PS4 泡泡噶啫嘛。 嗱，讲起替 PS4 泡泡啦 ，PS5 咧最大卖点就系佢速度。咁而家咧 PS5 本来咧其实就有条 M2 SSD 槽嘅，但就一直都未开放俾你用。好啦，终于测试版俾你用啦，可以俾你插条最快 SSD， 话到明嘅，唔该去到 PCIe Gen 4x4。即系话每秒5000MB 嘅速度先俾你用嘅，仲有细片唔好咁大块，太大块沉落去。 4x4其实系点讲啊 ？SSD 嘅标配嚟嘅，咁你除非一啲 Gen 4咯， 除非啲好旧型号咯，如果唔系都符合到嘅，因为佢为咗兼容性咧，其实唔会将速度推得太尽嘅，即系你只要达到基本程度，佢都会杀你噶啦，咁咯。 不过佢而家暂时嚟讲咧，那个细最多22mm 啫。 呢个我觉得先系大问题咯。 即系有啲站咧就 check 过，就系主要用到就系咩 ？WD Bad SN850 C 机嘅 FireCode 530 C 机 FireCoder 520 Cyberpunk 2077特别版3900 Pro 同埋 Sabet 嘅 Rocket 4 Plus， 基本上都属于颇为高。即系叫做咧，算系最高档批嚟嘅。 哦，咁呢个你放心啦，佢正式支援咗之后咧，就会有呢啲货佢用嘅版本走出嚟噶啦。即系其实，即系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因为我真系靠估嘅啫。即系如果冇估错，你佢个机制应该系多咗，佢唔会有啲咩着数嘅。即系等于以前 PS4 都系类似咁嘅情况噶。你 SSD 去到某个程度以上咧，佢就唔会再快咗噶啦。我估佢都一样情况，因为毕竟系要兼容。 即系关键就系你速度系去到。最快嘅就係上你 I/O 啊、機卡嘢運算，仲你嗰啲速度噶嘛，所以其實去到嗰啲速度其實冇意思嘅。 係啦，咁啦，咁啊，仲有呢單就關你事啦，應該冇事啦，都戴咗咁耐啦嚇，咁但係就有啲人有事啦。 Oculus Quest 2面罩，佢話有過敏問題，我就唔好覺嘅，我自己戴落去就 有你就出咗聲啦。 係啦，但我就唔覺啦。 但係過敏呢啲嘢睇人噶嘛。 咁我而家就回收，就送個新嘢俾你，同我冇關啦。 佢送个罩俾你咋，即系唔系送部新机俾你啊？咁啊，讲清楚啲啊！ 即系罩够啦，咁你就算啦，同我冇关嘅，反而你翻我买水货机啊，都唔关我事嘅。 唔系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试下申请，睇下佢会唔会寄俾你。 只要要做咩啫？ 咩啊？ 我要做咩？我有冇问题？我要罩又冇问题，你送多手指俾我啊，即系送个罩俾我，我谂唔到咩问题啦。 舒服啲啊！佢俾个新嘅石胶罩俾你，应该系舒服啲嗰种嚟噶。我唔系好肯定啊。 咪都系热噶啦，你当真系戴住去玩边 server 啊？ 嗯，咁啊。 好啦，跟住系本周最大嘅八卦料嘅，就文春炮又发炮啦。今次就系铃木达央就俾人踢爆佢喺佢老婆 Lisa 喺开苹果开演唱会嘅时候带女翻屋企偷食。咁咧呢单料咧，首先就嗱，我睇文春炮啲相啦， 真系见到阿铃木达央同条女喺埋一齐咧，系得一张相啫。而家仲系行得颇为离行嚟啦，即系中间可以隔咗个人，隔咗一个人身位。即系如果夹硬话啱撞啱行埋一齐嘅话咧，系行唔改通嘅。亦都只有呢张相，冇第二张啦。其他就见到条女一个人行，就冇见到嘅。好老实嘅。相比之前阿江本顺彦真系死断到正一正咧，呢单嘢其实有得拗嘅。所以阿铃木达央喺文春炮走去即系求证嗰时候咧，死口话唔认，事务局都唔认。呢嘢除非影到佢两个一齐，即系身贴身喺就咩走出嚟，唔系嘅话咧系有得打，即系死开死撑嘅。 我最唔满意嘅就系啦，你报就算啦，点解个个人报亲都要同鬼灭扯关系噶啦？ 梗系啦，呢喂咁冇法，鬼叫鬼灭红啊，鬼又鬼 Lisa 一扣鬼灭红嘅爆炸。 喂 ，Lisa 使乜？你唔好话 Lisa， 你讲铃木达央呢四粒字都可以系新闻主角啦。 唔系，而家好多啲 fans 咪话，喂喂，铃木达央咪铃木达央咯，我做乜烧个 free 啫？话咩下半身 free 啊咁样，背叛嘅红莲华咁样，一定攞起作品嚟玩嘅。但系喂 ，Lisa 系唱歌啫，仲要佢咁拉到去红鬼灭之眼啫。 即系我理解嘅，因为咁样容易着点击啊嘛。但系喂，真系我谂呢两位都唔使同鬼灭扯关系啊。即系你要上新闻嘅话，就系、是、不过呢啲文春炮呢啲系咁噶啦，即系你八卦八字系咁，一定系咁样做噶嘛。 嗱。文春炮咧，官方嗰份稿咧就冇写嘅，有但系其实你转播佢嘅，你梗系啦，搵嘢咩抢收视噶啦。文春炮就话明，鬼灭之刃歌姬丈夫铃木达央 Lisa 嘅丈夫铃木达央真系惨屌。 我唔系话你点解系要同鬼灭啦、啊？ 唔系，仲要系个头铃木达央自己啲旧招牌，唔使要拉埋 Lisa 嘛？即系我有突然 间。唔系理论上啲偷食嘢，佢都算系其中一个当事人嚟嘅。 就系讲啲净星本铃木达央偷食，你已经够上文冲炮噶啦。谂下咁顺延都得咯。 咪系咯，我话我唔满意嘅就系点解要扯咁多嘢落去咯？ 我唔满意就系江本顺彦都自己一个头条，咁铃木达央要老婆，即系喂好低咗级喎、啊，铃木达央一个人都招牌够招啊啩？ 不过算啦。 不过嗱，呢单嘢暂时应该就仲，除非文春炮有啲更加坚嘅相，唔系嘅话咧，呢单嘢其实有拗，即系好似上次本道峰话同佢开房咁样，就系、是、其实呢个相咧好奇怪就系、是、嗱，为咗即系两个人唔合照啦，两个人一齐行嗰张相咧。以呢个五短身形咧，就肯定系铃木达央嚟嘅。佢只脚咁短， 即刻都要抽一抽佢水啊！ 妖、铃木达央嗱戴口罩难讲，但系喂铃木达央出咗名噶嘛，黄金比例，所以脚特短啊，所以肯定好型嘅。但系除咗张相冇第二张相啦，咁咧即系除非明春爆第二日又爆张更坚嘅相，唔系对唔住啦，你砌佢唔入嘅。 我唔觉得佢会应该有咯，因为如果有嘅，佢唔会系爆张咁。 我系明咗咁蒙咯，而家相机大佬，你而家啲咩唔嗰？ 我蒙就肯定嘅，蒙就应该系特登嘅，就系、是、一 特登整到个懒多梅花点咁样。 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说服力唔够啊嘛，你因为你如果你真系好捉到死晒嘅，即系无可抵赖嘅，咁你梗系揾个即系点啊，清啲啦。如果唔系嘅话，就系、是、因为做得唔够，即系点啊，唔够准啊，我先将图先要做蒙啲，即系呢样就你做杂志，如果你做埋编排嗰阵时，你就知噶啦。即系喂，张图唔多掂，即系个质素唔多掂，咁啊整细啲咯。 有一张就比较走埋啲嘅，但系嗰张。好 key 图 feel， 好似夹硬将铃木达央同埋条女个拉埋一齐咁嘅款嘅，系个即系嗰两张系有啲即系喂你咪 key 图噶，将两个条女拉埋一齐噶，叫嗰种咯。不过就 OK 啦，依就唔理，总之就睇下，除非有更加坚嘅新物料，唔系嘅话咧，要搞落去有啲难。 调翻转我都系嗰句咯，其实我对呢啲八卦真系唔系好比较有在意嘅地方，其实反而调翻转系佢编辑嗰边，即系作为一个都算系传媒人，我有啲其实有少少意见嘅，系嘛？ 好啦，再讲下另一单嘢啦，传媒啦， 都系传媒人啦，呢个各村嘅代表取代役社长阿夏野光，咁佢又俾人减薪，点解咧？因为佢讲够菜嘢，唔系佢系自愿减薪嘅，系自愿嘅，即系佢谢罪咁啊，话八折出粮叫做谢罪啦。虽然我谂紧，咁你八折出粮，咁关我哋咩事咧？你系咪应该其实应该调翻转，你捐个20%人工出嚟俾边个都好啦吓，系咪应该有意思啲咧？ 算啦，捐钱呢啲嘢又系我捐钱多 Q 鱼嘅。 唔系你帮国村悭人工关我哋春事啊？我嘅意思系咁啊。 咁就算捐钱有多鬼鱼啦，又我捐钱系多鬼鱼嘅，又系大家都做个样啫嘛，有佢啦。 我哋先讲返系咩事啦，未讲㗎系。咁佢就电视节目入面就话呢个日本嘅尺度啊規制嗰啲嘢太松啦，应该收紧啲同呢个欧美看齐嘅。我屌。 日本 ACC 同欧美收紧看齐，仲使睇嘅？ 你死得噶、 哦，屌乸声！ 美国已经死，美国 ACC 已经死晒噶啦。 系咯，大佬。 佢 Netflix 嗰套咁嘅《死神 He-Man》，啲人鬼睇完之后，哇，掟电视咁就去到。 即系咁啊，结果就一出嚟啊，当然系哗然啦。哎呀，先讲啦，佢讲嘅系杂志上面泳装写真嘅图，咁但系咧就作为一个出版社嘅代表取缔社长，呢啲嘢完全唔应该系佢嚟咁样讲嘢咯。咁啊，结果就俾人屌到开花啦吓。咁佢就火速扑出嚟，即系不愧系国村咯。其实呢啲公关嘢，其实向来都即系咁，佢就谢咗罪咁啊。大家其实都对起佢翻啊，因为佢又唔系真系好造成啲咩实际伤害，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佢得个鸭子啫嘛，咁啊，虽然另一单都系讲捻错嘢，但系咧就同人唔同命啦，同张唔同病，人哋系社长，你系编辑仔啫，咁啊，结果俾人炒咗嘅，咁就呢个 Hobby Japan 嘅编辑，咁就讲咗一啲支持转卖厨嘅言论，大概意思就系、是，喂，件嘢卖咗出街，我话知你卖俾转卖厨又好，定卖俾玩家啦，关我卵事咩？关我地卵事啦吓，咁讲个类似嘅说话，咁啊，结果当然就辣兴咗所有买唔卵到嘢啱嘅人啦。系其实所有受转卖厨所害，甚至唔一定关无形事嘅人都辣兴啦吓。即系你喂难听讲句，你心入边真系咁样谂，系咪真系攞出嚟公开讲嘅先呢啲嘢？ 好简单，你有啲嘢，就算我哋呢啲咁细一台啊节目啊，有啲嘢都唔应该讲噶啦，即系嗱，应该驳屌咩？尤其是你本身好歹，你都作为日本叫几本老牌入门杂志嘅编辑，喂，你讲呢啲嘢系真系唔讲得噶，大佬。 真系好 hurt 人嘅，当然系因为有模型俾人转卖，所以先攞出嚟睇啦。但系吹咁嘅嘢，你谂下买唔捻到嘅人。是咩感受？尤其是买唔到可能要食炒价或者系买唔到嘅人，其实系你啲 fans 嚟㗎嘛。又唔算系托到嗰啲转卖处大脚，啲转卖处根本就唔需要你托佢大脚㗎嘛，佢要钱㗎咋嘛。即系所以就一个由公关策略又好，政治正确都好，都一个戆撚鸠到爆嘅言论嚟㗎。虽然即系日本人真系三五不时呢都会撞啲咁嘅嘢㗎。即系突然间无啦啦唔知拍咗咩掣喺度讲啲，我觉得应该真心话嚟，咁咪俾人屌到开花啦。顺便一提啦吓，既然相关咁，我谂好多人驳斥过啦，但我呢度再驳斥一次啦，就系、是、即系呢种咁嘅转卖啊，喺经济学上叫寻租行为，系就算连经济学家都系会认为佢系对呢个自由市场造成损害嘅，因为佢系会令到成个市场系冇人得益嘅。所以咧，哪怕是经济学家，哪怕是自由经济学派啲右派嗰啲学者啊，都会认为呢个寻租行为系容忍佢嘅存在，但系系最好不存在嘅。即系有啲小恶小罪咧，我哋觉得系应该唔存在，最好唔存在嘅。但系我哋都知道佢一定系会存在嘅，我哋只系容让佢存在啫，就唔系认为佢系一件好事咁样嘅。 应该讲就系有啲嘢唔到你唔容忍佢系存在就存在嘅，但唔代表佢系值得支持。 咪系咯，其实佢大概想讲嘅就系啲无形厂唔应该去做太多限制转卖处嘅行动。嗯，即等于呢个我哋之前讲过啦，咁呢个一间 display 厂系咪应该要限制呢个挖矿呢？其实系嘅，因为嗰啲人呢系会侵蚀成个市场，最终当个市场因为俾佢哋搞到出唔到落去嘅话，受害嘅咪就系正常嘅买家同卖家囉，就绝对唔系嗰啲转卖处嘅。不过呢啲政论就其实都讲过好多次㗎啦。 所以唔提啦。 最少节目上我都讲据少讲过两次，不过就啊。 好啦，咁就讲下应该好理所当然嘅就係 CY Game 赚到扑街。 其实我有少少意外嘅。嗱，先讲唔系 CY， 系 CY Game 个母公司，其实基本上都系 CY 啦。咁阿咩吧都系呢咁嘢嘅旗下嘅嘢嚟㗎嘛。即係但系赚钱嘅系 Game 事业咁啊。除咗 CY 之後，我覺得仲有兩三間都有啲躲嘅，但係其實主要都係 CY 㗎啦，應該都係。咁佢就由呢個第一季唔知咩事，由平時六七十億 yen 跌到得翻十一億，係啲冇費問題啊定乜嘢我唔知道。總之就係、是、其實跌到好緊要嘅。咁但係第二季就大咗上232億，我哋之前提過啦。今季再打多個 double， 442億，黐人線。即系赚到佢癫咁，但系点解我话有意外呢？就系、是、其实马良个玩家人数啊系少咗嘅，即系唔系话个新鲜热潮过咗，系佢个游戏机制其实系有啲滚客嘅，即系你玩一阵会觉得好好玩，玩耐咗你好快会闷，咁但系详细咧就唔喺度讲，因为我谂住出个专题去分析呢只游戏，作为一个你当系作为一个前游戏制作人又好，作为一个前游戏编辑都好啦。 唔系我嗱，即系咁讲啦，呢类游戏我之前因为我冇玩马良啦，但系 其实呢类突然间疯狂嚟炒热嘅游戏，咁诶过咗热潮，所以叫技术性调整好 定？唔系讲紧晒，唔系讲紧呢样，系即系 game 真系有啲地方，我觉得唔似系 CY 会做出嚟嘅嘢，我唔知佢系为咗太为咗还原啦，定系有太强嘅业绩压力之类。总之佢做咗出嚟系简单讲就系你会好冇心机玩嘅，好容易会令你冇心机玩，尤其是无氪金玩家。当然你可以话一隻货金 game， 当然系要照顾啲货金玩家优先啦，但系 CY game 系落都唔系咁噶嘛。但系呢啲要批斗大户嗰就呢个支票开定㗎啦，我有机会捉几个玩家上嚟一起去批斗下嘅。咁、但系呢度就略过，咁佢就系赚咗好撚多，就系、是、咁样。 系啦， 咁另一样唔关钱事啦，都系关 CY game 事嘅。而家时间点就我只能讲我系非常地不幸啦吓。佢出咗个预告㗎啦，其实。就乜嘢，佢入面有个角色叫重炮啦，即係橙毛马啦。咁重炮佢嘅决胜服即係佢上场比赛的时候着嗰件衫呢，就係、是、应该几有名㗎，我唔识啊，呢啲我真係唔熟。 托金衫啊，即係印晒一大堆国旗咁样嘅托金衫啊。 系啊，咁佢后面就有呢个联合国、日本、美国同台湾嗰阵时中华民国啦嘅国旗㗎嘛。托金入面都系好似重播定咩嗰阵时系最后攞走咗㗎嘛，我记得系。 系啊，费事烦㗎嘛。 咁呢度CY 亦都系一模一样嘅动作，不过佢攞呢就点讲啊，佢就完整啲，一个冇咁就全部大家都冇，咁就公平啲。咁啊大家就估会唔会关一位马良会有呢个简体中文版事，因为而家应该现场就有人识嚟嘅。我哋录音的时候应该系现场就识，冇错。Chala Zhou 嗰边就宣布咗会有简体中文版，咁佢会唔会喺呢个时间之前咁先攞咗落嚟先，避免就俾人出征，系咪咁咧？咁、我只能讲呢个推断非常之合理啦，系咪先？ 正常啦， 好简唔简单呢个时候。而我最惨系乜嘢咧？我啱啱好储够碎片，因为佢重派你二星角色嚟嘅，佢要攞到嗰件专用服咧，系要三星先够。啱啱储够相片上三星，喺我剩翻一个碎片嘅咋，我只要当日系抽中系佢嘅碎片咧，我就可以换噶啦。但系我系。过咗佢更新之后，我先攞到最后一粒碎片。咁、结果就系我系见唔到佢个旧眼嘅。虽然其实对我嚟讲就唔算太大影响嘅，因为我系用婚纱版冲炮嘅。不过就呢个就个人问题啦吓。OK， 咁而家咧暂时未见小粉红有动作，因为虽然佢改咗，但系你知道小粉红嗰啲咧，你改捻咗佢都系屌噶嘛。直情系唔太留意呢个消息。 而家大家奥运啦，谂紧，大家成班睇奥运啊嘛。 然后一般玩家方面，因为有时你贵嘅话就会变成一个中国以外呢、这个地球就会火㗎啦。但可能係因为有 Top 跟个前例呢，好似大家个反应就相对有啲预咗，应该话重拍呢个角色出嗰阵时大家已经諗緊会唔会同 Top 跟一样下场。咁、所以就有啲预咗嘅状况之下就相对个反应比较细。咁囉。都系嗰句啦，我都系睇婚纱算啦。咁啊。仲有单应该算系大陆相关嘅。 今个礼拜特别少嘅，因为咁嘅奥运。但以我哋中国新闻特别少。 咁就一个 Pokemon 就出咗隻大集结啦，一隻类似 Dota 嘅游戏啦吓。咁基本上你可以话佢一隻王者荣耀嘅换皮作品，直情系换皮作品嚟，未到准确到每一个角色可以搵翻个相对应嗰种嘅程度嗰个换皮，但系完全系就系王者荣耀嗰个系统，然后啲英雄全部变晒咗 Pokemon， 啲野怪都系啦吓，然后所有相关嘅技能啊嗰啲嘢都同 Pokemon 相关啊，即系佢原本嘅。招式啊技能去变返做呢个适合游戏用嘅技能咁样嘅一隻换皮版嘅王者荣耀。应该一路叫王者荣耀呢就是、因为做嘅就系腾讯旗下做王者荣耀嘅团体去做出嚟嘅。咁就唔可以叫抄袭啦，因为自己做自己嘅嘢啫。点解我唔扯下拳头扯落嚟咁啊。虽然啊顺便一提啦，佢技能上有车，咁又喺上海开咗新嘅研发部。不过呢个就好正常啦，佢已经变咗腾讯嘅全资子公司咯。咁出嘅 game 都算啦，顺闷皮话冇诚意，你记唔记得 Diablo 二摩多？ 哦， 俾人屌到等到开花，而家直情系唔敢将只闷皮 game 攞翻出嚟，但系 Pokemon 够胆攞出嚟，业界良心喎。即不过我谂佢系攞授权，又系嗰啲咧攞授权，然后对方自己做捻晒佢嗰啲嘢嘅。即我只能讲老友唔该你出授权的时候唔好咁滥咯。即我只能咁样讲啦。咁先唔讲呢啲换皮嘢啦，换皮本身就唔算真系好最大恶极老老实实。个问题喺边度呢？就系、是、呢类咁嘅 Dota 类咁嘅对等竞技嘅嘛，两组玩家完全对等嘅竞技游戏，包括 CS 啊嗰啲都系。 任何少少嘅唔公平咧，都会俾人屌捻到开花嘅。而呢度入边系竟然有 P2P 嘅成分，你要记住，类似嘅游戏系冇一隻夠膽將 P2P 元素放落去嘅。佢嗰啲收费全部都系咩 skin 啊？ 因为 P2P 嘅话咧，有就好大镬噶，一搞咗出嚟就。 系啊，但系呢类游戏入边系所有每一局都系新噶嘛，系特别着重平衡性嘅。咁但系佢就会有啲道具系氪金道具，你带住会强啲嘅。咁样一个情况咧，点解会对佢有咁大影响？就系佢影响个游戏公平性，一直唔公平嘅竞技。即时而家奥运咗啦，你游水跑步，人哋跑100米，你跑80米，有得玩嘅咩？你会觉得呢个跑步系值得玩落去嘅咩？即已经唔系讲紧话公唔公平咁简单啦，就系、是、玩家会因为咁而反感甚至流失，唔一定系佢货唔起金噶，系讲紧直惊本身唔公平嘅话咧，一个唔公平嘅竞技揾条卵毛啦，系咪先？因为直惊就唔系出咗好耐嘅新屎坑嚟嘅，呢、这个新屎坑就暂时都仲有好多人玩噶，但会唔会系嗰啲即系新屎坑完就完全冇人玩咧？我只能讲有咁嘅机会嘅。如果佢唔改正呢个问题，甚至变本加厉的话，我只能讲腾讯佢自己搞王者荣耀一样系识得守住呢条线嘅。我唔捻知点解佢去到 Pokemon 就唔识守呢条线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腾讯一间真系净系纯粹一间赚钱嘅公司嚟嘅啫，暂时仲系一间纯粹赚钱公司嚟嘅。佢正正常常咁出 game 咧，其实你唔在意佢中国元素，其实唔系啲咩特别问题嘅，同网易啊嗰啲唔同，唔系嗰啲系自己本身间公司特别贱噶嘛，大家。我是想不到这个任天堂加腾讯这个组合竟然会出了一些对 Dota 玩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而且还不是不小心的，这个特登的还大捻镬过 EA 那些什么货金扭蛋那些东西，老老实实。但是虽然有玩家抗议啦，但是暂时还未见烧得很紧要，因为烧得很紧要那些呢就怎么说，我们要另外拿一个专题来讲。咁啊，但系收呢次新闻之前，我哋仲要讲埋呢个香港新闻，即系咧香港嘅国安法之下，大家知道乜鸠都拉得噶啦吓，抵制 TVB 又拉得，呢、这个讲句嘢又拉得，吹国歌又拉得，今次系咩嘢咧 ？cosplay 鬼灭之刃都拉得，即系嗱，放心唔喺动漫界入边拉嘅，佢仲未去到咁抽穿，有时有啲差佬破案之后咧，佢会搞呢个记者会啊之类嘅嘢咧，就系骚我哋又威威咗啦咁样，咁但系今次系乜嘢咧？佢话拘捕咗个游客。帮背景嘅14岁男童藏有攻击性武器，咁、我谂紧啊，睇个标题嗰时候，第一样谂就系、是，即系嗰啲大家都知嗰啲好充案啊，嗰啲无论真定假、人定鬼嗰啲，我唔去深究。总之就系系咪嗰啲嘢咧？咁啊，之前话啲咩炸汽油弹啊嗰类，咁后屘见翻新闻相，喂，你把刀好眼熟喎、哦，即系佢系刀啦，虽然刀都可以系攻击性武器啦，当然啦，但系你把刀好捻眼熟、哦，即系我有睇鬼灭嘅、哦，嗰把日轮刀嚟，我屌喇声。即系冇黑冇睇得唔仔细，嗰把系鬼灭嘅人轮刀嚟嘅，嗰件好捻明显系 cosplay 道具嚟嘅。以我而家所知嘅案情啊，即系讲清楚啊，费事俾人告啦。以我而家所知嘅案情，嗰几把所谓的武士刀系未开封的，应该系啲淘宝货嚟嘅。淘宝入边系有卖呢啲咁嘅 cosplay 道具，其实就系 cosplay 道具。你去动漫节都见到有噶，我直情喺动漫节见到啊，有一档啊，依然仲喺啦，仲系卖紧噶。就我唔知点解啦，大陆都冇人落到嚟啦，佢动漫节都有一档咁嘅嘢喺度，唔紧要。咁佢就展示嗰件系 cosplay 道具噶。棒球棍啊，更加唔使讲啦，即系你打棒球咪用棒球棍咯，做乜啫？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呢啲嘢可以作为攻击性武器，咁即系话你身上嗰条都可以作成强奸嘅器具啦，切捻咗佢咯。唉，不过算啦，系咪真系完全系躺枪咧？因为佢同其他嘢摆埋一齐咧，就可能真系也许他妈的系真嘅。即系，但系如果我真系攞佢嚟做攻击性武器，系咪应该开咗封佢先呢？唔知啊。 唉， 咪就而家呢个年代，连 cosplay 都可以犯法，真系跳下声。好啦，咁啊， 今餐咪小事短事啦，因为其他重要嘢摆喺另一度。 啊，咁我哋有两单大新闻，我哋系另外一个专题再讲嘅，咁就 好，我暂时休息一阵先，下一 part 继续。